我借的是那老方丈的本钱，我住的是 那方丈的房子。我要是偷偷的卖给你酒吃，叫老方丈知道了，哎呀呀呀，要追回本钱，将我赶出了房屋，还要顶江村的方丈。鲁智深说不管他是，你将这两桶酒卖给谁家，俺多把阴天雨。你要是不卖我，管教你做不了这卖酒的生涯。卖酒的说，哎，岂有此理，岂有此理，这真正是笑话。这酒嘛，哎，是我自己的，卖与不卖任凭我自家。鲁智深说你当真不卖，卖酒的说我不卖，真不知好不歹。说这话讲酒桶抢到手中，他是拨头就跑，卖酒的随后就追。鲁智深一转身将卖酒的打了一个跟头，他举起了酒桶，一二一。卖酒的刚从地上爬起来，鲁智深抓着他说你卖不卖。卖酒的说我呀，嘿嘿，我还是不卖。鲁智深一抬腿将卖酒的踢倒在地，赶紧的又去把那一桶灌。那是花和尚将这两桶酒只吃得只干干净净。他站立不稳，头晕眼又花。这卖酒的怕打也顾不得找和尚要钱了，你看他哭丧着脸，担起了两只空桶，他嘟嘟囔囔的下山而去，只叫得鲁智深慌里呀慌张，前仰后仰。来在这五台山上未曾把船扛，俺何不趁此究竟练练手掌。你看他纵起身形来在这半山亭下，果然是武艺而斗春，名不虚夸。可有意无意就讲这半山亭下，跳在一旁止不住的是哈哈大笑。猛抬头见一轮红日依然近，呀 时针，晃里晃荡的往前走，哪管那山路崎岖路苔滑，抬头看不觉来在了山门下，见山门紧闭，里面无人那把话答，原来是庙里头小和尚早就关键，他在这半山停下那把船打，他又听得这呼噜一声，半山停儿那转打他，只吓得小和尚急忙就吧，师兄弟们叫口中念念有词，善哉善哉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呀，竟休说置身这场祸事那一闯大，原休说万不可叫那醉鬼进庙，我等快把这主意拿，把休说足去把山门紧关闭，任凭置身喊叫不开山门那把话答，这些个小和尚忙把这山门紧关好，躲在禅堂盘膝打坐，平息心声，止不住的浑身乱抖的头皮麻，鲁智深在山门以外叫罢了多时没人答话，不由得火往上撞，怒气发，鲁智深一怒把山门打，又听了一阵响哗啦，禅堂里面吓坏了小和尚，可一个个口念阿弥叫阿妈，鲁智深闻听着气更大，说你们这几个秃子无缘无故为何的骂山下，你看他打碎了山门撞进前殿，他是无论何人论拳就打，打得众小僧东倒西歪，他滚他滚来他爬他爬，鲁智深转身来在了大殿内，拾起了门栓手中拿，见神像一边一个塑的那高又大，面目狰狞，两个将军一个哼在那一个哈，你哼的是谁？你哈的是哪一个？你们俩装聋作哑的骗山家，我今朝不管你是身来那何事鬼，管教你泥土一堆，那不哼也不哈。鲁智深他举起了门栓，横竖乱打，哼哼，哈哈，那稀里哗啦，那只打得弥勒佛的肚子往里跌，四大天王也不敢举伞那抱琵琶，韦陀丢掉了降魔杵，十八个罗汉叽里咕噜的地下趴，鲁智深又把棍子一扫，哗，青龙蜡仙木鱼铁镜那摔了一地，这一闹惊动了那后面的老僧家呀，僧徒开言道，说智深你吃酒行凶犯国吧，这五台山这里你也住不下，我给你写好了书信，见到相国寺去找智清长老弥生涯，鲁智深的

看他那眼痕秋水无尘动，正陪我亲眼相看分来到，看他那一尘一息多精彩，正陪我细语连相声指教，看他那文成无语听分落，是正陪我你走入荷塘花鸟，我为他关心关听十八更，他为我泪珠长向枕边飘，我为他自担还奴无路依，他为我欲言半句啊又寒流，我为他常把心心苦多语，他为我沉香雅韵吟凤箫，人间的乐事无双美呀，往日的相思一旦抛，这宝玉是个少年公子乐带情情，哪知道王熙凤换日偷天即刻而离桥，又斩断了芙蓉草。 人家不懂得 因为言语无忌，我前进。凤姐说，老爷要死，万千事又怕你，封我为贵州王府老。宝玉回答说，无妨事，这几天心地宽松，心为高，我一个心交给林妹妹了，要等她拿来还我百病交。凤姐儿闻言忍不住的笑，说你妹妹来时几次开雕，明知我们就在明早，你还是这等的敷衍，心着头儿刀。我有一言，相许无负，到那时乖乖的少要把气逃。老太太年高，老爷心碎，莫叫他洗礼天仇又心焦。宝玉回答说，我知道，听凭你们嘱咐，我谨记牢。凤姐儿回身去见贾母，说这事儿谈手，叫人把头脑看他的底细，依然全好，只提起林子好像一里把油条，进来出去像个猴儿跳，有说有笑的洗眉梢。虽然暂时想他哄，只怕当场就要遭。贾母说，千思万想没有好计，全仗你随机应变的把心操。凤姐说，老祖宗您请把关心放吧，到临时要把番茄糖锅掏，但听我这张谈天的口，管教他天子同志。凤姐儿话中有话，藏着深意，那宝玉听不出来个几句牢。凤姐儿叫林家的俗老那 小将官，换子娟前来听令，我这儿等着。带来先锋姐儿少不得，把萧湘园的光景又存了，说林姑娘定是魁伟成何主。大奶奶说那里无人把月熬，紫娟姐难以分身，来此地只好叫雪雁先来提刀。凤姐说到底可不如紫娟子好啊，也罢了，今日全讲他代劳，吩咐些个搀扶新人的话，雪雁答应是投降左方桥。关之间孤落阴灯光灿烂，香粉宝鼎转眼飘，五彩玄门多喜气，红毡铺地飘飘，宝瓶插花配红锦呐，乐府击鼓奏声敲，灯火是富贵人家的亲戚香啊。本来留神看宝玉，但见他一边的喜色上眉梢，面盲而红晕，心生而爽，小女儿向前一惊而嚎，俺想到他和我们姑娘何等的好，他怎就得了许人忘了悠悠，十斤的女子父亲的寒门，女也不差男人半分好，不过一时花脚才到，五月喧天男女七条，侍奉的丫鬟将轿帘掀起，那雪雁手扶着新人踏单挑，天拜天地后拜祖，一个老太太乐滔滔，公婆的跟前行了大礼了，新人交拜十座桥，这宝玉偷眼忙把新人看，偏有那盖头遮住了没多久，见旁边侍奉的丫鬟是雪雁，这宝玉胸内抽出不住的笑，为何不见紫娟姐呀？她是林妹妹，心上的人儿如妻似雕，他们二人平时也不肯离一步啊，为何回避再惊着？莫不是原为他是我们家的奴婢，莫不是俗相风吹 也不许他瞧，如一雨地葫芦绣不来少不得，坐帐交杯吧就跳儿小。宝玉说您妹妹身体可曾痊愈，只怕是今朝行礼又累着，待我把盖头玉泥清掀起，别省着气闭热难熬。众人闻听就喝了一跳，凤姐儿说暂且消停过心焦，宝玉性急哪里忍得住，连忙的先去葫芦看阿娇。好奇怪，不是林家的妹妹铜锣帐，分明是薛家的姐姐在蓝桥。猛然见了一清不晓，说林妹妹呀、你在哪里呀、我怎么就会找不着。凤姐儿说老爷现在外边坐，莫要胡说八七条。这宝玉心里不定，没了主意的把袭人拉到了里边问真了，皇上是谁你告诉我。袭人笑说你太唠叨，成日家耳鬓厮磨不是天天的见面，为什么不认得这个多娇。老姑娘二奶奶全是他人一个，你不信再去一灯仔细瞧。宝玉说原说娶的是林妹妹，为什么凭空就倒了包。袭人说老爷的主意谁敢拦挡，他说道林姑娘命短富有宝，不如那宝姑娘这不分大，两姨兄妹风乱脚。宝玉闻听惊破胆，恰好似一声霹雳震云霄，当时脸上变了颜色了，怒气冲冲万丈高。果然又犯了疯狂病，乱语胡言心口糟，一声声要到潇湘馆，一心要把林妹瞧。又说是我病为他，他病为我呀，我们二人性命难逃这一招。这个事儿要叫他知道，又不知怎样哭嚎啕。妹妹呀，将来总是我误了你了，任凭你咒骂你，我怎敢逃？倒不如叫我和他见一面，便明心机两开交。又说是我也不久辞人世了，一点灯魂早已消，倒不如把我也送到那边去，同病相怜也好比更苗。就是你们服侍也容易，到将来一双夫妇同葬荒郊。这是我精心负担实在话，你们要把我的一言行记牢。他这里洞房花烛升起点，潇湘馆黛玉姑娘的魂魄飘。这一回宝玉娶亲鸾凤颠倒，下一回哭来一语宝玉才痛嚎啕，他那怨气都透云霄。 好了，听众朋友，一段《水浒传》中的故事，一段《红楼梦》中的故事，两段曲艺作品，结束了我们今天下午时段的开心茶馆。大鹏感谢您的收听，接下来的时间里呢，北京文艺广播还将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节目，也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 87.6 兆赫。 让酒香温暖人们心窝，祝你一路幸运。